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读圣贤书，真嘅能契入境界。自自然然，好似宗门古大德所讲的，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我哋小份领略到华严的境界，以后六根接触外境，没有说不是大方讲，没有说不是佛华严，就是回过头来叹开感应篇这篇文章，字字句句都同大方广佛华严相应，于是我哋明白啦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讲嘅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以前我哋喺讲席之中多次说明呢个一唔系专一，系任一。我讲任一是讲佛法里面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任何一法都包含全部。所谓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我哋要问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包唔包括感应篇？大家谂下，甚至包唔包括基督教嘅新旧约？包唔包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？通通包括了。这样是真的，不是就听过佛家常讲的，悟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咯？咩叫佛法？大方广佛华严叫佛法。如果唔悟，嗰部华严经喺你面前亦唔系佛法。可见到系咪佛法呢个关键，并唔喺佢系咪佛经，而真正关键喺你有冇觉悟。点解啊？觉悟之后先知道 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字体。感应篇怎会在字体之外呢？基督教、回教、犹太教，世间好多好多宗教，是在我们一身之外吗？不是啊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字体，所以哪一法不是大方广佛华严？凡夫愚昧无知，入不到那种境界，不单止凡夫入不到，二乘权教菩萨亦入不到。什么原因？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。换句话讲，你妄想分别执着冇离开，呢种叫世见。点解叫世见？你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时间上嘅执着。你有此界、他方、空间上的执着，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了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、菩萨、祖师、大德教化一切众生无第样，放下执着着。只要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清楚，就明白了。咁就叫佛法啦。迷嘅时候，迷得又轻重，做嘅业亦就不等啦。我哋而家读嘅呢一段，就系大恶。背亦大恶，背是违背，违背乜嘢？违背自己嘅圣德，唔系违背第样。我哋自己要觉悟啊！大恶一共有七小段，最后一段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。我们细心反省，每一条都触犯过，只是每个人所犯的轻重不同，都犯。狠戾自用，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心狠手辣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做极重的罪业。 果报唔好嘅。死后必入三途，回篇有咁嘅几句话：富强良者不得其死，故不必然。而死后三途之报，经何时而得免苦？呢几句话值得我哋深深反省，所以世出世间圣言，我哋喺文字记载里面读到，佢哋为人处世显得非常谦虚忍让，世间圣人如孔子，《论语》里面记载孔子为人温良恭俭让，佢待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，佢老人家一生唔单止以言教，而且以身教，做出榜样嚟俾我哋睇。佢系圣人啊！能奉行圣人的教诲，社会会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民生活真正可以达到安和乐利。这个理念同现代西方人不同，西方人提倡消费，鼓励消费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图利。大家在生活上如果不消费不浪费，他怎么能赚钱？人人都好像孔老夫子，个个生活节俭，他生意就不用做了。由此可知，鼓励消费，讲究消费，他目的是争名夺利，有一个竞争的心，有一个侵夺的心，社会仲能安定吗？人生仲有什么幸福可言？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，我们要多想一下。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是跟圣贤人行，定是跟现代人行？圣贤人的生活 有真乐，有真幸福。绝不是物质享受，它里面的乐趣，老实说，现代凡人想不到，没办法体会。从前读书人还能意识到，现代不读圣贤书了，他怎会想到？很累自用，什么叫自用？自以为是就叫自用。人哋自以为是，我哋睇得好清楚，佢错啦。自己自以为是，唔知道。自以为是尚且唔得，何况再用心狠毒辣来对人，这种冤仇就结得深了。同人结冤仇往往是怎样的？在不知不觉之中，自己无发觉，有意无意之中得罪人，俾人难睇，自己确实唔知道，点解啊？呢种系毛病习气，佢养成习惯，以为自己做嘅都系啱嘅，都系正确嘅，而唔知道对方嘅反应。咁係如此到極處，可憐到極處啊！到最後變成咩情況？冇人同你合作啦，冇人願意同你共事，呢種仲係善人。不善的人，他要报复你，那就更凄惨了。大概学佛的人还有些善心，遇到这种事情离开就算了，不跟你共事，你在那个机关里面，我辞职不做了，我怕你，我让你，人哋通通都辞光啦，剩低你一个人，你去做啦。我哋要听圣贤人嘅教诲，要日日反省，而反省，老实讲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读感应篇。为什么印光大师这么重视这本书？道理在这里。我时时听到有人跟我说，大众在一起共修，受同修气，受同修侮辱， 同我讲忍唔住啦，想离开呢个道场。我劝佢要忍辱，要忍耐。点解呀？呢个道场稀有难逢，嗰啲俾你气受嘅、自以为是嘅嗰啲人，都系你嘅魔障。你如果克服唔到，你就俾佢障碍住啦。你呢一生得到嘅机缘就俾佢断咗啦。佢有罪，你亦有过。所以我哋要学菩萨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将嗰啲很累自用嘅人当做菩萨，成就我嘅忍辱波罗蜜，咁就系佛教我哋嘅。我哋用咩态度对恶人，对嗰啲刚强不仁、很累自用嘅人，我哋用善良、厚道、温柔，在它里面修忍辱波罗蜜，你能将它学成功，你这一生绝对得到，绝对成就。不单止你自己度了自己，你亦度了对方。对方有过，不至于堕地狱。如果你退转，他绝对堕地狱。你不退转精进，往生不退成佛，他不会堕三途，自度度他。亦就是我们要学菩萨道，怎样跟那些刚强不仁、很累自用的人相处。但是这一定要明理，一定要有很大的忍辱耐性才能做得到。尤其是我们要警觉到佛时时教诫的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，我们同一切大众，无论他做善作恶，我们相聚的时间都不长，都很短，何必在意，何必摆在心度。人家行善，我们欢喜恭敬赞叹，他作恶，我们学佛菩萨对他恭敬不赞叹，这就是华严普贤菩萨教我们的。他如果有善根，见到我们那种对他的态度，他就会反省，他对我恭敬为什么不赞叹，想下自己有什么缺点，他就能改过自身。就算不会改过自身，我们亦不跟他结冤仇，俾我气受，我就受啦，算啦。自己嘅工作仲系要认真努力去做，绝唔因为佢侮辱我，佢俾我气受，我工作就懈怠啦。我唔再认真，退转灰心， 善心做好事，为一切众生做好事，为佛法做好事，仲要受咁多冤枉气。常有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我自己在很多很多地方将佛法介绍给大众，欢喜赞叹的人有，嫉妒嗔恨的人也有，想种种方法障碍的人亦有，我们还是要做，不要说他嫉妒、他侮辱、他陷害、他障碍，我就不做了，那我就错了，我还是要做，做到死为止，再生一日做一日，亦是我们接受圣言的教诲，我们自己要学夫子的五德，温良恭俭让，要学菩萨的六波罗蜜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化解那一切冤结，过去今生种种冤结，注解最后一句讲，忽然狠戾如恶马，言难调也。这句是佛经上的话，举了个例子，人而狠戾，一切执拗执着，跟人地就是相反，就是不一样，自以为是，不肯服人，善有知识，谁来相亲？善有知识远离你去了，善言明理谁来相告？你听不入耳，所以造恶招诱之缘莫此为甚。你造恶业，你同人结冤仇，根源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懂得，要明白，今日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